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竹笛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16号访问了万景台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参观了第19届金日成花节展会。